左摆右摇，每当忧郁要来打扰，你给我拥抱，轻轻抹去眉梢的烦恼，还说从早到晚为我祈祷。冬雪开始飘，迷路纯白里奔跑，带着满满的祝福，愉快的问号，带上你送给我的毛手套，把这魔幻时刻都冻结了。感觉到幸福的预兆，接听彼此心跳，接受相同的讯号，身体被快乐上翘，一见面不自觉微笑，我看到幸福的预兆，彩虹余光透明，脸颊就不停发烧，肩膀向你轻轻靠，体温就升高，爱原来是这么奇妙。相同的讯号，身体被快乐围绕，嘴角往上翘，一见面不自觉微笑，我看到幸福的预兆，在犹豫光透秒，脸颊就不停发烧，肩膀向你轻轻靠，体温就升高，爱原来是这么奇妙。 西风是一位渡江狗，绿箭指江湖凉薄，与恍惚浮沉后，孤身独行快意临交，红尘三两颗，而后数无间勿扰我情梦。 小鸡躺在半坡，蝉虫去日难锁，落座如烟雾尽墨，换往事常常过，临桌有颗杏色疏狂，雕酒披胡霜，再问七口品吐满眼来犯我。你的放肆伤人去怒我，我的放肆如大雨滂沱，难道后牵过手沉寂如风，忽一鸣相搏。你的放肆掀风起云涌，我的放肆凭沧海澜波，皆为我落魄，谁解我疯魔，这心竟是你关外候我。小鸡躺在半坡，蝉虫去日难锁，落座如烟雾尽墨，换往事常常过，左右颗杏色疏狂，雕酒披胡霜，再问七口品吐满眼来犯我。你的放肆伤人去怒我，我的放肆如大雨滂沱，难道后牵过手沉寂如风，忽一鸣响

间，不用闹钟叫醒的一天，烦躁的空就被想要盖去黑白色的思念，夏天的感觉占据了所有画面，夜晚的天花板总会浮现你的

气温的波动不大，白天偏热，早晚舒适。具体天气预报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北部有阵雨，南转北风三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9摄氏度。登山气象指数，近期降雨多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，不适宜登山。今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，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，体感较热，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，体感舒适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，照射强度强。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校园梦中翱翔越，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，北京体育。